天天雀歌，我是雨允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曾非常流行歌手张强的歌，他的歌以舞曲风格为主，他的声音很有特色。来回顾一下吧，张强演唱的《一阵恼人的秋风》。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，他把你的人，我的情追得一去无影踪？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，没有说再见，说珍重，没有留下心和名？我随着秋风去，我不怕秋风急。先怀念这一份情，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陪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心怀念这一份情，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陪我去问一问他的芳

在这短短的瞬间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。 这首《一江水》是一首动人的歌，由王洛宾填词，它的原型取自一部俄罗斯1959年的电影《渴》的插曲《两道河岸》。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，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 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，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，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

行装已备好，部队要出发。你不要在下地流泪，你不要把儿牵挂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，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。 唱歌回城。 和天一样高，这是张雨生的老歌，唱出了一位充满自信的少年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。 充满自信，发动引擎，向梦想直线飞行，追过时光，超越自己，在希望之中憧憬。我有一颗比任何人都还要狂热的心，最不平凡的邀请。

向我说轻轻挽，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桥一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轻轻挽，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听到的是一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这里是和您分享老歌的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一生爱你千百回是梅艳芳的经典歌曲，唱出了为了爱飞蛾扑火的决心。 日夜为你着迷，时刻为你挂虑，思念是不留余地，一世曾经沧海，几世百般煎熬，终究觉得你最好。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，心中念的是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一转眼前尘如梦，虽然如梭不回头，而我望穿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，只有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